过沧海哭了，还有一滴泪，那也是为你空等的一切个轮回。蓦然回首中，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花里飞。当我的落日下，那春晓的人是谁？任岁月剥去红妆，无奈伤痕累累。荒凉的古堡中，谁在发弹着琵琶？只待我来去匆匆，今生的相会。烟花野花满天飞，你为甚妩媚？不过是醉眼看花，花也醉。流沙流沙满天飞，谁为你憔悴？不过是伤痕累累。荒凉的古堡中，谁在发弹着琵琶？只待我来去匆匆，今生的相会。烟花野花满天飞，你为甚妩媚？不过是醉眼看谁妩媚，不过是醉眼看。